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安豆斯， 我们要来录我们的第九季。第九季的，哇哦，是不是很兴奋呢？ 哦耶，第九哎，第九季耶， 999哎，感觉有一种长寿的感觉。 这节目这样可以做到那么长， 很吉祥。 我们自己都很 讶异，听起来很厉害。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近况吧。 啊哈， 那谁要来先分享近况呢？ 我不要第一个。 你要第一个吗？请。 我说我不要。 哦，你不要第一个。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近况太悲惨，是不是啊？ 我不是太悲惨，但是我不要第一个。 好了好了，那我来分享我的近况好了。最近呢，我们公司啊就是要画 3D 模型，然后呢我就找到一台旧的电脑，是一个同事呢提供的。他说这个地方这个仓库有一台旧的电脑，然后就叫我去。我去了之后呢，看到那台旧的电脑里面满满的满满的我跟希杰的回忆。 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听到这句话你就会想问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画，我们那时候在画海啸的时候，有一台很高级的电脑，你还记得吗？战斗型，不是你的，是公司的。 嗯。 然后呢，就是非常高， 我知道画海啸， 画海啸 Photoshop， 然后你还叫我们说来这边铺一些白粉，这边铺一些白色的颜料，看起来就很像海啸吧。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呢就在那边加工海啸，做出了一个海啸 动画。你传给我看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呢后来又画一个反应炉，用 Google SketchUp 画反应炉。 我是在那台电脑画的吗？ 你 是 在那台， 不是在我自己电脑。 你在那台电脑上面画的啊，档案都还在嘞。打开来里面满满的回忆啊。但是那台电脑，我先说那台电脑是坏掉的，至少我看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外观呢是很感动的，急着想要把它打开，但是第一时间呢它是坏掉的。我花了大概五六个小时把它修好，重新设定了 Windows， 然后看到里面的档案就是我们之前画的海啸跟反应炉，勾起了满满的回忆。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近况。第二个近况就是呢，我们要画 3D 嘛，那 3D 就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画。那基于人呢都是慵懒的，都是不喜欢做事的，如果能够不画谁要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去网络上找一些新科技新的厂商，就让我们找到一个 3D 雷射扫描技术，运用这个 点云，对不对？ 点云的概念，哇哦，不愧是阿姐，影像达人。 然后呢？ 讲这两个字，蕴含着十年的功力。我们就找到这个厂商，请他来 demo。哇，惊为天人啊！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人，不是啊，还是有人在画 3D 啊。但是点云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你在跟我很久以前讲你们要画 3D 的 case 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们一定会用到点云这个技术了。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那个正式把它纳为我们的优先技术之一了。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天哪，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衰？为什么公司要指派这个任务给我？但是经过一番的调查研究之后，去开会，人家都会说：“哦， 某某厂某某组的某某人现在对 3D 这个概念已经涉猎很深。 Oh my god， 我还在念幼稚园耶。他们就说哦，你涉猎很深。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你知道吗？相对的概念。然后我就提出了，我就和我的主管一起提出这个点云的概念。哇哦，看起来就像是有10年功力的人，就像阿杰刚才所提出来的那种，哦，你们是用点云吧，那样让人有一种崇高，现出那种崇高敬意的那种氛围就出来了。所以结论就是，一开始不会没关系，勇敢学习，勇敢的去调查接触，你也会受到人家的敬仰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就是我的近况。 现在我刚刚你都已经开这个近况， 嗯， 我也想要分享一些我最近工作上面的心得。 好啊， 就是一开始我也是觉得人是慵懒的， 嗯， 所以我们都会想要速成，或者是就是做少一点的事情。那， 嗯， 我最近其实不是，应该从去年开始我就已经渐渐的，就是从我对我的，因为我工作跟我去年立下的那个兴趣目标刚好是同有相关重合的地方，所以我就开始涉猎到摄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觉得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整个人的那个已经 level up 到一个绝对不能称我为，你不能叫我业余，嗯，但你虽然也不能叫我很专业，但你绝对不能叫我业余，就是已经到了新的境界。然后在，就是今年才刚开始嘛，但我还是一样不断的在 push 自己，然后再回头看别的人，我会回头看到，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你们怎么还在那里？就是你做的东西，他之前做的东西可能就这样子就可以交差，但是现在那已经无法满足你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过太多高手做的作品， 嗯， 像以前做的东西，你会觉得天哪，你好意思领薪水吗？就是好歹也要稍微调个色吧，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就是会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人啊，如果不许自己的话， 原地踏步不行， 啊。你老的时候，你就会是那个民众很讨厌的那种，只是来上班然后混日子等死 的 那种公务。所以我现在工作态度其实是还蛮积极，然后我会希望说大家，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船上的，大家都能抱着一个正向的工作态度，就是不要就停在那个位置，就是停在那个高度上，就是你要 push 自己去进步，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内容，那你这个内容你就应该要精进它，不是说停在那个一个很低。而且你有些前辈他已经比我还早进来的话，他已经做了应该有5年了吧，但是你会看到那个进步并不是个人功力的进步，而是硬体靠花钱买进来的进步的话，你会觉得 太失落了，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就是应该要有一些 level up 的行为，这样子。 完全认同， 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像我刚刚那样子，我知道贵单位可能是全公司可能比较悠闲一点的单位，但是我刚这样就很不错，他没有说因为大家都很悠闲，他就不去学 3D， 说哦，我做过怎么样？我没有这样子哦，我不会哦， 我刚没有， 我刚愿意去接受新事物。虽然说点云这个概念，我在5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嗯，这个概念很有趣，我再跟你补充一点。当我们讨论到 3D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个前辈，他一直默默的没有说话， 嗯， 他一直默默的在旁边听，在旁边偷听，直到呢我们把很多资料都准备好了，方向也准备好了，软硬体的使用方法 还有简单的操作，我们也真的下动手下去操作了，了解了它从最底层到表面呈现的整套流程都走过一轮之后，也找了厂商来之后，这个前辈他终于说话了。他说我这里有一份投影片，这个投影片有介绍一样的概念哦。然后他就把他投影片找出来，哇哦，就跟你讲的一样，五年前的投影片，五年前的 3D 雷射 scan 技术，五年前的点云。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两个想法。 你说。 第一个想法是，你他的怎么不早点拿出来，还要浪费我们在那边做调查上 Google、 欸、我看我早就跟你讲了好吗？ 哈，我 在某次我们 对对很久以前有啊，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你是在执行这个业务的人，你又知道厂商是谁，你也知道厂商的能耐，你已经有整套投影片的完整的资料的时候，在做调查的期间，你就应该第一时间说出来啊！ 哦， 你懂吗？ 不要浪费太多查询的 时间。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我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的确阿杰也给我建议，很多人也给我建议，但是毕竟那个都很多都是专有名词嘛，那我是不是还要上网查影片啊、资料啊、方法啊等等的查书？人家都已经把投影片做好了，甚至就是明天主管要听报告，你就拿这个投影片改标题。我就可以去报了，我就不用再重做一份投影片。我想要表达的是，为什么这个前辈要在旁边听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直到我们厂商都已经 demo 完了，他才说：“哦，这里有一份投影片。”就很像你知道那个科博馆的恐龙吗？ 我知道， 你在他尾巴敲一下， 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不是他的业务。 哦，但是你知道那种有一种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在割稻尾。就是我早就知道啦，这个我很厉害啊，不过就是拿个摄影机扫描一下嘛，这我会啊，只是我不想做而已啊。就我认为就是这种态度，我真的在台电不讲出公司名称，在 公司 最不欣赏的就是这种人，需要你做事的时候你一个屁都不吭，你一点力都不出，等到事情做完的时候你才马后炮说这个我知道啊，这我会啊，这我很强好不好。这种我真的是最不欣赏的就是这种人。 了解了解， 我抱怨完了，抱怨完了， 我也抱怨完了。 嗯，好，兰多斯， 我本来以为你们是很正面积极的分享你们在工作上遇到的事情，就没想到后来变成抱怨文了，怎么办？ 急转直下，急转直下。 对啊，好啦，那其实我觉得我的心境也是有点类似，因为其实在今年1月1号之前，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开心的开心的状态去放这个假，就是从圣诞节跨年这样子，然后非常开心的去放假的，因为12月中的时候我老板答应我说我们那个总部啊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黑抗，就是给我们一个人，然后会可以拿到 approval， 那一拿到 approval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真人。 有人来了吗？后来有人来了吗？ 然后呢，当我跨一个年回来之后，很开心的跟大家说走，就是新年好之类的哦。然后我主管就某某某啊，就是兰豆丝啊。我们去会议室一下，然后想说哦好，要新年新计划了吗？哦要开始工作分配吧，哦那种心情就是觉得很雀跃你知道吗？然后进去又说，然后就关掉说，我们啊接到总部的 email 啊，发现我们的 intern 占了我们的一个黑抗，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多余的黑抗可以待一个阵子的。Intern 怎么会可以算一个黑抗呢？ Intern 就是 Intern 啊。 但他们的认知角度就是不一样。 对，英特的钱怎么可以跟一个正直的黑抗比呢？但是他们就占一个人力，一个 manpower， 然后我觉得这个数学完全不平衡啊，这个不是一个，就是那叫什么啊？那叫什么啊？就是 X 不等于 Y 啊，那种感觉、啊。就是你怎么会拿这个来跟我说呢？然后什么？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人是会冻结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想在意的是什么时候？那因为 intern 就六月毕业嘛、还是说我们可以提前让他毕业？不行，因为已经答应人家是一年的 contract， 觉得强度不一样，想要先把他赶走。 在没有啦，没有，就是道德伦理道德上，我是不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以我。就是 需求面来说， 会觉得说好啊，那对，那你现在在那边跟我讲这个，那你过去年讲那么好听，我跨一个年回来跟我讲这个，所以我心境完全就是整个变换了， 急转直下。 反而这个月我超忙，我这个月真的超忙，超多事情，但是我就不加班。 不加班可以吗？ 就真的他的不加班， 自己消音的不加班。 对，因为平常我们都九点半上到六点半嘛，然后六点半之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加班的时间，就 overtime。然后我呢，我就七点就下班。然后如果加班的话，可能平常之前都是到九点十点这样，然后假日再进去。但是我现在就是七点就下班。啊，虽然说假日还是会进去，或是在电脑开着在家里工作，可是我就是不爽在当每一天的晚上都还在。 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对，我翅膀硬了。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真的不能就是硬撑，就是不是说我一个人撑过来就可以撑得住的，因为很明显就是真的人力不足会导致成你工作效率还有绑手绑脚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就是就算你完成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品质 quality 也会不是太好，那对于我这种人要求完美人来说，我就无法忍受了。对， 感觉好像也不是太开心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其他正面的、更正面的事情？ 当然有啊，当然有，只是我会觉得这个公司真的是让我可以继续学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我想要学的，就是我会非常想要积极的上班，可是同时呢，我又消极的不加班，这样子，你懂吗？这是一种平衡啦。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抓到一个这种平衡， 纯粹让自己的心情可以那个开心一点，但是 对啊， 该学的还是要学，该做的还是要做。 对，然后还有就是别人的 email 我不会那么在乎了。 哦， 就是你。六点半之后来的 email 我就当作是你明天给我的 request。 这个是我 是不是 大概这半年一年才学会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很难，就是你当天收到 email 你要怎么处理？ Sorry， 六点半以后算隔天，算明天的事了。对，咱们明天见。 我觉得职场上面真的有很多学问、包含希杰刚才提的那种工作的做，把事做完还是把事做好，就是很大的学问。然后同事之间如何应对进退，主管的话如何去听去解读，非常重要。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一句话讲是这么说的，他说不要听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我觉得兰豆斯刚才的例子就很经典， 虽然他在年前是说这样一套，那年后他有他的压力，我们也体谅，但他做的是另外一套。那我们不能一直沉溺在说，他前面是这样说，怎么可以这样？他前面明明就这样说，为什么不是那样？那就跟现实脱钩了，就是不要太在意那个人说什么，要用他做什么来去做下一步的判断。这是我大概也是这半年一年的一个心得，结合蓝豆丝的经验分享。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小小的趣事吗？ 好啊。 就是因为我平常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想要买东西啊，疗愈一下自己。然后我在一个四个字的品牌叉叉叉品的时候，周年庆的时候去看，然后发现它有出碎纸机，小型吸带式的大概就像铅笔盒这么大小的长方形的，我觉得很有趣耶。然后我们不加思索，没有多想的，真的不加思索就买了。 这东西实用吗？ 我觉得当下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实用，因为我很多东西我都很想碎掉，就是小小的纸片。可是因为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回收，就是纸类我都会基本上回收。可是纸类回收就有个坏处，就是你的个资还有你一些些，比如说上面多少价钱，还有条码牌，我都很想先把它碎掉，再丢到纸类分类，要不然我妈都会看到。对， 有道理。 然后我就觉得买，哎呀，不错哎，这个我在那个衣服标签剪下来的时候，我就先碎一下就好了，然后再把它丢掉，这样就不会知道说那一件衣服是多少钱了，3800还是380，他看不出来，因为零被不见了这样。我自己觉得， 你觉得相当的实用， 瞒天过海，非常实用。然后我就买，就回来一打开，傻眼猫咪。 产品与实物照片不相符合。 它其实是透明盒子，你也知道XXX品它的那个包装都不会太过让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是它没有装电池的地方，我以为它是电动的，就是要换电池，比如说或是充电，然后你可能纸放进去，它就会像自动碎纸机一样就会吸进去，然后嘎嘎嘎。No，它是要你右手边有一个算是旋钮的东西，你要自己扭，像扭蛋的这样哈。什么？ 你知道它的碎纸机大概3-4年前就看过了。 哇哦！ 哦，那为什么今天才看到？ 我一开始的反应跟你一样，说还有碎纸机耶，然后我拿起来看，靠，手动的。就放回去， 大失所望。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他是不是就卖不好？然后出清的时候，就是特别特价打折的时候，又摆出来，让我以为他是新品上市。可是我搞不好以为他以前有出过，然后以为他现在变成新品上市，是改成电动版， 改良款，第二代。 对对， 有啊，他搞不好握把的部分有加一些贴纸啊，或者是改良他的那个人体工学， 握把做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握把，你知道吗？他是把它弄成像是跟他一体成型的装置，你知道吗？只是有一个旋钮的概念，但是那个旋钮看起来平常不是旋钮，是一体成型，就好像你的手机上半部一体成型，然后那你发现，它其实像积木一样可以转的时候，它是那种感觉。 就是实物与照片不符，结论还是这个。 大家自己去 Google 叉叉叉品的碎纸机啊。 请说。 我刚刚讲到关键字实物与照片不符，不瞒你说，我上礼拜五在淘宝买一个东西，是镜头遮光罩。结果呢，它镜头它那个是应该是要碳纤维做的，但是它就寄过来，我昨天收到，整个就是傻眼猫咪。 亚克力吗？ 不，然后就是绕了一圈粘起来，这样卖1800块。妈的，我那个时候整个火人都火起来，我就直接丢那个卖家说，我把他拍照，然后说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你照片上的长得是一样的吗？然后我就按退货，然后就退货理由就讲那个食品与 照片不符。 然后今天一早 跟你 argue 吗？ 然后他就 他都没回，但是我按那个退货，他有按同意，然后我今天早上去邮局，一早就去邮局寄，把他寄回那个中国去，然后他、嗯、我就跟他讲，因为他留那个退货电话号码，然后我只能留中国的，我就留他自己的，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他才回我话，说他不知道总代理怎么发货的，反正就是 他把这个状态转给别人就是了，他也是， 但是我就算他让我，对他就算让我退货，我还是亏了今天的560块的运费、嗯、虽然说我知道是可以让卖家负担，但是我懒得这么 跟他吵了、嗯、就直接我付了560，你把1800还给我，这样 买个经验。 对， 好， 那 我们 第一段就先这样子，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第一段哈。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我们第九季呢，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影集。那为什么说我们要来分享影集呢？因为从小到大，我会发现，的确电视剧或是影集占在我生命中占了极大部分的时间。虽然我常常在多工啊，所以它不是就是独享我的时间，但是它的确是陪我还蛮久的，也应该是说、嗯、还蛮常就是听到说我在看什么剧啊，或是什么之类的。那小时候因为没有第四台嘛，当然就是三台，但三台就是一定是琼瑶、哦，然后之后包青 天。琼瑶， 对，类似那种剧，然后还有礼拜六有时候午间的那种中国民间故事，那种也算是吧。 天天开心 呢，对啊，那个一定要看啊。天天开心不算，因为它是有中午半个小时，而且 就会透露 不是剧啊。天天开心我都是看那个网络的那个 YouTube 分享的啦。 回顾啊，经典， 我都不是自己当下 on live 看的啦。 所以你每次看 YouTube 这些节目的时候都觉得好新鲜哦。 对啊， 都没有那种怀旧经典的感 觉，就 觉 得 好新鲜哦，这 些画质怎么 都是这样 啊。对啊。好烦哦。 你一定是90后的哦。 超90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就是日剧韩剧，然后到现在可能古装剧，中国的古装剧越来越多，然后美剧，然后反正就是包山包海包罗万下，什么都想看，什么都不奇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们可以来好好分享，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喜欢过什么样类型的剧，然后喜欢什么样的影集，那为什么喜欢，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咯。这是我想说第九季我自己的心情啦。对啊，给自己的功课就是好好介绍一部剧给大家，这样子。你们呢？ 好哇、啊。 那我呢、哦嗯、我也是从也是看港剧，然后大学的时候呢是疯狂的看日剧，但是他那个会看剧的原因是因为朋友们都在看，然后有些对话，我们之间对话的梗也是来自于那些日剧啊，然后这过程中大家就是有点在比赛看谁看得多，你知道吗？结果就变成是说你长大了之后还是会养成那个吃饭时间要看剧的那种习惯，或是无聊的时候、嗯、那这几年我的转变比较多，就是变得不太看日剧，几乎都在看美剧，因为光看美剧就饱、嗯、而且自己那个空闲的时间就没不像大学的时候那么长，所以你就会变得只能挑某些剧来看，这样、嗯、而且还要时间分配了， 不然会没有时间看。 妥善分配，不是不能说肆无忌惮的看、 所以看剧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习惯。 好，那换我了，我来分享关于看剧的三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呢，其实在不知道某一季的哪一集呢也有分享过，就是我的姐姐。我对我的姐姐呢是非常的钦佩的，小时候看着她，一直把她当成人生的楷模。我曾经有分享过她可以多功，你们还记得吗？ 有有有 有 有有， 她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一边她是左撇子，左手写作业右手吃饭，然后还可以跟老妈聊天。我可以多功，然后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好的，功课也做完了，饭也吃完了，剧也看了，隔天去上课，老师收作业，跟同学聊昨天看了什么剧，然后一样是就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时间充分利用。到现在他还是依然如此。昨天呢，就在昨天我去他家，他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了，他一样可以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嚷嚷着教训两个小孩，眼睛呢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机，看着不是电视机，他的笔记型电脑，看着他最近在追的剧，然后另外一边呢还可以吃东西喝饮料，顺便跟我妈扯东扯西讲个几句，通常呢都是我妈在讲，他只是哦嗯啊诶两个小孩洗澡啦，然后吃东西喝饮料，哦一样是多功模式，我是相当的钦佩。好，这是第一个小故事。第二个小故事呢，是我最近啊有一个烦恼，就是要买一台新电视，所以就拿这个也不算什么小故事啊，就拿小问题考考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55寸 Full HD 的电视机，价钱是先定个价钱好，20000块。好，另外一个选择是加2000，但是尺寸呢会从55寸缩减为43寸，但是会变成是 4K 画质。两个你们会选哪一个？ 再次， 你们觉得你们比较会选哪一个？啊， 再一次 55寸 Full HD， Full HD 就是 1080p 的画质，然后大概是20000块钱。另外一个呢是同一个厂牌的，但是是43寸，就是比较小，小很多，55变40几，但是是 4K 画质，好，价钱就当作是一样好了，二选一。 4K 画质是比较好， 就是解析度很高，看看那个。 但是你现在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也现在也是那个 Full HD 吗？ 家里现在用的是 Full HD NOD， 看 NOD 居多，中华电信 NOD。 多几寸？几寸？你还居然帮他们打广告？ 不好意思现在用几寸不是重点啊，现在 要买电视的这个大概30几寸了呀，原本的只是一下子跳55可能会有极大的压迫感。 是一下子又跳到 4K 画质，会不会以后再也看不下去那个任何的手机解析度太烂了？ 对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有答案，我自己也还在思考。 没有，我已经 对，所以 有答案了、 你有答案了吗？你答案是什么？ 因为 我 也有答案了。 我买电视我不会只看它的解析度、我还会看它的最大亮度、对比度还有色域、范围，这些都会考虑。 这个就是希姐刚才所说的，不要只想要把事情一切为二，两种选择。真正的专业人士是那个规格表上面所有数据全部都要仔细的比较一番，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差别。 那我跟你讲，真正的电视你在规格表上你是看不到你真正想看到的那个数据的，你要看国外评测才找得到人家测试出来的真正你在意的那个数据。 好的，好，我这个第二个小故事没有答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思考符合自己需求的 是是啊，你有答案了吗？ 我想听听蓝老师。 因为我刚刚就先为什么就先问他问原本的画质，还有那个还有它的尺寸、嗯、后来发现你原本三十几寸，你换到五十几寸你那个会压迫感很重、嗯、那换到五十几寸之后又不是说跳一个新的画质、嗯、反而那个的话那当然是四十几寸然后跳一个新的画质咯，只是说你这样的话、嗯、可能你慢慢就要淘汰一些就是看入不了眼的那个画素了。 对 真的，我很担心那种 V， 就是过去我们讨论过的那个 VCD 换到 DVD，DVD 换到蓝光，中间会有一个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的那种状态。所以除了电视机之外，那个影片的来源也很重要，影片的来源也很重要。就是你买了这么大的电视，然后去看那个三十年前。曾经那个蓝豆丝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年代的那个什么琼瑶啊、哦、包青天啊、哦、那种影片，哇，真是没办法接受的、哦、对不对、哦、完全认同啊、哦、 对，完全认同 totally agree 、 嗯、好，这就是我想要分享关于电视的第二个小故事。第三个小故事是 所以你决定买哪一个了吗？ 还没还在选。不过我是比较同意蓝豆丝的思维，就是不要一下子尺寸跳太大，嗯，但是精细度倒是可以提升、嗯、因为未来可能用得到。 对 好、嗯、 这个我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思考，再去家电行比较看看。第三个小故事是、在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日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我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个，但是呢，小故事就是小嘛，小而精致，就是里面呢有主题曲啦，里面有男主角的名字叫丸子，嗯，那个每隔5到10年呐、啊，我都还会在餐厅听到那个主题曲，真的，前阵子又听到了，前阵子又听到了。我在想说他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他为什么可以撑这么久，我几乎真的是5到10年就会在餐厅里面听到这首歌， 经典啊， 太厉害了，太经典。 不瞒你说，我的 iTunes 里头买这首歌， 哇，果然经典、嗯、果然值得购买。好，我想要分享的第三个小故事的结语呢，就是跟钻石很久远是类似的概念，一出永流传。基本上我现在看日剧，我的那个比较标准就是东京爱情故事、 欸、可是 精致度， 东京爱情 角色复杂度、 啊、东京爱情故事我后来大学的时候试着重看一遍，我看不下去， 因为是画质的关系，还是台词设计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步调太慢了吗？ 也许是那个年代的人太怂了，看不下去那个发型、 哦、真的、哦、 是发型，重点是发型，对、 嗯、好吧，我有比较的方式，不是说我再把它拿出来重看，好好好，而是比较说现在这出戏能不能够给我当时的冲击、 哦、感受，對對對，很主观， 对 对当时我的当然非常主观，完全不客观，完全没有客观，只是说、嗯、当时的冲击还是比较强，当时的冲击还是比较震撼。那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篮球员也是一样，乔丹永远是最强的， 对对对， 之后什么篮球员再怎么强还是比不过乔丹，当然可能也没办法比，不知道怎么比，但是永远的篮球之神就是乔丹，类似这种概念，冲击感很重要。好，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样。那我们第九季呢，从下一集开始呢，我们就会看每一集呢挑个一两个电视剧来讨论讨论、嗯、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嗯、感想，切磋一下。 好， 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九季的发展模式咯。 好的，嗯，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简单的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咯， 拜拜。 嗯，拜拜 拜拜拜。